时间的18:07，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刻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傍晚多云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转多云，最低气温24摄氏度。明天白天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最高气温30度。未来三天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，雨量分布不均，局地短时雨较强大，并有短时大风或冰雹，请注意关注的天气预报，注意出行安全。刚才一位听众叫导演我躺哪儿，点了一首最爱，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杨宗纬演唱的最爱。 小手

说《战狼二》超过了《美人鱼》，成新票房冠军。截止到8月7号的21:48，吴京执导的《战狼二》总票房已超过33.92亿，一拳超过了总票房在33.9亿的《美人鱼》，成为新的票房冠军。《美人鱼》片方发来贺电，庆祝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。哇哦，这部电影呢确实看得很过瘾啊！如果没有看的听众，赶紧去影院来一睹为快吧，来看一看这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电影，吴京执导的《战狼二》。情上人救我负义难成魔，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吧，旧铁丝底里怕以眼泪流沙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你存在现在存在吗？啊，现是我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。

首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《他下了夏天》。这位听众啊，叫 CHEERMAN 点了一首，他说呀，立秋之后还这样热，点播一首《他下了夏天》送给自己，一个努力生活的好青年，再好好享受一下这热浪，任怂的等待冬天的到来。好，也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参与我们的互动，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互动吧，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。这首歌来自那英演唱的《爱要有你才完美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刚才看到了一篇新闻，说香港流感死亡人数达到了315人。香港卫生署近日发布消息称，从5月5号到8月3号，在与流感相关的458宗严重案例当中，成年人个例为439宗，未成年人个案为19宗。在315位死者当中，312位是成年人，3位是未成年人。据了解，此次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03年的 SARS 非典病毒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，死亡比率为2.1%。感染疾病科专家徐克航对此次流感和03年的 SARS 病感进行了比较，传染途径是一样的，都是呼吸道传播，主要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播，越是人群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传播速度越快，

刚才一位听众叫小许点了一首同桌的你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啊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啊，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刻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，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阴，最高温度30度，最低温度23摄氏度，东风3级。明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明天呢，预报有阵雨，也请您出门记得带好雨具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该结束啦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！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继续还会有好节目、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痕迹说不是也要像是真的，可是别触动那些回忆， 春天的希望。

时候我忽然想吃面包，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为什么生活不能像广告？哎呀呀，日子快乐最重要。哎呀呀，明天的事谁知道？哎呀呀，我们就是这种调调。哎呀呀，对你的而言才看得到。哎呀呀，日子快乐最重要。 好男人绝对不是第一眼的，因为第一眼就能够看上的男人常常要么帅要么有钱，他们会很骄傲。好男人应该是第二眼的，开始你不喜欢他，可是时间越长就越离不开。好女人也不是第一眼的，因为第一眼只看到外表，而灵魂的美丽只有慢慢的相处才能懂。所以无论男女，想发现内心的好只有靠相处。 我们越过海洋来到彼此面前，共有一段不同的岁月，经过悲欢唱到喜悦，走过了荒芜，看到一个美丽的春天，感谢的泪因为有你感觉都不累，在一个温暖的画面。我在这边，你在那边，爱像风筝一条线。我经过千山万水，停在这个顶点，带我的心到你的世界。我在这边，你在那边，爱是共同的语言。沉默当作安慰，解读你的伤悲，两颗心用感觉连接，两边边一边。 种感觉连接两边边一边。 前几天买了一个戒指，那戴了半小时，后来发现钻掉了一颗啊，就很生气嘛，拿去退了。可是现在又很后悔，因为发现真的还蛮喜欢那个款式的。所以人就是很矛盾的，明明喜欢又偏要计较，修补一下还是可以的呀，可是又怕它再掉嘛。就好像我们爱一个人，可是我们又不敢和他靠近。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，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？多数时间你在那边，会不会疲倦？你思念着谁？而世界的粗糙，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

面前，就连说过了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一切，你不过